Thank you.

不可不相信缘分，缘分像一扇爱情的门，这扇门是否终将为我等？这缘分是否终将为我等？离开了反而好，不是人为你才这么说，你看不是有很多人分手后快快乐乐过生活，思念深是折磨，不再忍受那无情冷漠，爱不要贸然无处寻解脱，越挽留就越迷惑，当沉默变得脆弱，是不停寻找借口犯错，让誓言重复太多，是否你会承受伤心结果？学会离开不愿爱我的人，真心对待的温柔才最深，或许今夜孤单流着泪，明天就相逢，学会离开不愿爱你的人，为心情打开另一扇窗门。爱情或许有着太多疑问，我总会遇见不变的吻。 车厢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 6月26日，6月26日，开业啦！ 六

害怕。 看见你花